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偏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高开低走，下跌0.23%，上市公司最严停牌新政征求意见。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规模为2170.7万人，比2016年减少2.2万人。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智慧银行如何以一当十。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早盘集体高开，受券商、银行等权重板块萎靡影响，沪指震荡走低，午后有小幅回升。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也呈现弱势震荡走势。从盘面来看，汽车整车、高送转、ST、化学制药、传媒等板块涨幅居前，券商、钢铁、保险、物流、自贸港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45.43点，下跌0.23%。深圳成指收于7893.99点，下跌0.18%。创业板指数收于1353.92点，下跌0.67%。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们看今天的交易比较的清淡，您分析有什么样的原因？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其实朋友啊，作为机构投资者，大家也得关注这个事儿啊。交易量一下下来了，下来的原因呢，我想呢，第一就是已经减了仓的机构在这个位置他是不愿意再买的。其次呢，就是有仓的这种投资机构投资者呢，其实也在观望，等着好的机会减仓。但是呢，也有点弱期待啊，就说能不能再反弹一点？有些人，但实际上这个慢慢的，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种期望会变得比较的淡漠，所以的话，它交投就不活跃，就是没有新增买的量了啊。第二呢，大家的退役已有，看什么时候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体现了市场的一种低迷。 嗯， 但是呢，我想它可能会有诱多的情况，就是还反弹，让大家觉得市场很好啊，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动作，市场，在下周吧，我想， 好，目前大家都比较的谨慎一些哈。那但是我们看到最近的政策还是接二连三的不断有，特别是晚上的时候政策比较多哈。昨天晚上这个最新的停牌新政征求意见啊，那您认为会产生哪些重要的影响？ 停牌新政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也有交流，大家因为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持有的股票停牌了大概有半年了吧，然后指数现在已经下来很多，那复牌之后的话肯定他会受到一些伤害，他希望能不要跌得太多啊就行。所以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有些本来是对一些公司是有利好的一个帮助的，但是呢实际上对里面的大小股东来说，可能停牌久了市场有变化，这种大盘的环境有变化，反而对股价有压制。所以我觉得现在最长停到25天是特别有利于重组方面的股票的，而且有利于市场公平，因为他在准备一个长期的重组期间，他不能像以前那么停到做完为止，停个一年半年，而是他25个交易日就必须复牌，这样的话二级市场还有时间对他进行判断，是不是我可以再买，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机会会公平一些，我觉得是个好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会使得重组的个股更有参与性，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板块是有利的，我是这么来解读的。 嗯，好，我们看这两天呢又出现了所谓清仓式减持啊，那您认为哪些类型的公司目前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投资者需要注意和回避？ 上一次呢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在一些公司它有这个对它进行解困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资金基金在筹备期间，这股票呢就抓住这些概念就涨起来了。当时我们提示就是说，实际上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二级市场可能股价反而要小心，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或明或暗的进行减持，这句话可能现在就应验了。也就是说在这些资金还没有真正到位的时候，社会资金已经替他解了困，那所以如果你想承担当中的一份解困的人，那就去参与这种 公司，就看你想当什么样的角色了哈。 对，但是有些人真的在里面还是有富贵险中求吧，也赚到了钱，但是我就担心他迷上了这个东西再去接着做，总有一天他或者说很快就会把钱还给市场，这是需要注意的。同时呢，刚才我们没有提大盘，我们也简单讲一下啊。大盘呢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呢觉得从我们的循环周期角度来看，讲上次讲过，这次是一个4个高点反弹的一个结构，从10月这个30号开始，那这样的话目前是2个高点，一个比高点比一个高点高，但后面的两个反弹高点呢可能会创新高的概率就有点小了，所以要提醒注意这一点。同时呢这个高点呢可能会出现在下周呢，因为可能是先有震荡整理之后然后会有反弹，因为在下周末会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啊，在阿根廷召开，这样的我想对于会前应该会有一定的活跃。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PMI 这个指数呢也是在下个星期五，就是这个峰会的开幕式那天早晨的9点钟公布，所以的话想在这之前呢可能会有点活跃，然后呢但是在这之后也因为它只开2天嘛，到周六就结束了，那所以在下周之后的再下周可能它就会有一些调整压力，所以借这一点呢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第3个反弹高点，然后第4个可能就是弱反弹了，那就是更难创新高了，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另外呢减速基本面的话，首先现在资金面是比较宽松的，但是到了12月资金面就要紧张起来。另外一块呢就是经济的运行，现在数据是往下滑的，那么在这个30号 PMI 数据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会看到一些下滑的征兆，所以的话这个呢都是中性偏负面的东西。另外一块就是风险偏好，刚才说是政策的问题，政策的话到这个时候可能再出大的政策，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说特别的强了，因为毕竟到了年底可能大家都有一点这个注意风险，因为有些政策它逆着这个市场去出，不如等市场很危急的时候再出，可能效果更好，这样更能够防范住一些风险，因为未来的局势应该说越来越多元化和复杂，可能我们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所以这块的话在12月份可能要真的要小心，因为现在离12月份只有1周多一点的时间了。 好，谢谢陈少杰现任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的，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 来看汇率，美元指数维持弱势，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 6.9350， 上升43个基点。今天的国内金价收于每克 274.60 元人民币。根据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十月末央行外汇占款213,168.39亿元，环比下滑了915.76亿元，为连续三个月下滑。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和科技创新企业金融服务的实施意见。值得关注的是，根据这个实施意见，将不少于100亿元的再贷款额度聚焦于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民营小微企业。在利用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方面，对金额50万元以下的创业担保贷款，无需借款人提供质押担保，企业借款人的贷款最高金额由原来的100万元提升至200万元。今天央行发布公告，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同时呢，今天也没有逆回购到期。这已经是央行连续第20个交易日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刷新了2016年初央行宣布增加公开市场操作频率至每个工作日以来的新高。有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今年四次定向降准之后，市场资金面已经总体较为宽松；二是最近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总量仍然处于合理充裕水平，市场利率表现平稳；三是出于稳定汇率的考虑。昨天深夜，上交所、深交所先后发布了上市公司停复牌指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取消了筹划不涉及发行股份的重组、非公开发行股票、对外投资、签订重大合同等事由的停牌，明确了仅发行股份重组可停牌，且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筹划控制权变更、要约收购等停牌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例外事项的停牌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5个交易日。对于滥用停牌、无故拖延复牌、期满拒不复牌等行为，交易所可以采取现场检查、强制复牌等措施。有数据显示，截至到11月21号，一共有25只个股连续停牌超过25天，其中 ST 新意停牌时间已经长达近3年。今天上午，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次会议，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市“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的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常住人口规模为2170.7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2.2万人，自1997年以来首次实现负增长。与此同时，北京的疏解首都功能成效显著，城六区常住人口持续减少。2016至2017年两年，城六区常住人口规模累计下降74万人，年均下降3%左右。今天，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管理办法》，办法提出，根据养老机构收住服务对象身体状况、服务质量星级评定、信用状况、医疗能力等四个维度，对养老机构实行差异化补贴，各类补贴可以叠加。最高每个月每床能够达到1050元。过去每人每月给予300元的运营资助，如果收住失能老年人的，每人每月给予500元的运营资助。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高速公路建设已经完成了超过70%，除部分节点工程之外，目前桥梁工程、路基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进入到了沥青路面铺筑阶段，预计在明年的上半年可以完工。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去银行办事儿啊，会发现银行的机器似乎比银行的工作人员还多啊。确实这些年啊，我们发现银行似乎去能办的业务啊越来越便利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智慧银行如何以一当十。我们今天请到了两家银行的代表，一位呢是来自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部的总经理郭信。郭先生您好。 主任你好。 嗯，还有一位是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渠道部的副总经理汪飞鹏。汪先生您好。 主任好，大家好。 嗯，首先我们请二位聊一聊哈，在你们所在的单位哈，现在有哪些是不需要银行的工作人员，咱们这个储户也好，投资者也好，直接就可以在银行网点自助完成的。 这样子啊，这个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智慧银行啊。这几年来呢，智慧银行界上呢成为业界谈论的转型的焦点。 嗯， 当前主要是这个移动互联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日趋成熟啊，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这个背景下银行业呢如何顺应这个潮流，加快转型创新，提升客户体验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工行呢从2014年以来吧就开始推广这个智能化服务啊，我们这西单支行是业界第一家的投产的智能网点。它的这个智慧服务模式的特点呢，就是交易处理的离柜化，业务流程的精简化，产品营销的协同化和客户体验的人性化啊，这么几化。那么它主要通过这几个设备的组合呢，去实现这个业务的智能化的处理。 就几个设备的组合， 对，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叫智能柜员机啊，就是这个是。嗯，这个一个是比较主要的一个业务，还有一个叫产品领取机。这个产品领取机呢，比如说有一些戒指上的电子银行的戒指啊、优盾呐、啊、卡呀、啊，放在这个里面叫产品领取机。 就是可以领 戒指、领一些 银行卡，就办卡可以通过这个机器， 可以通过这个去领。还有一个叫智能打印机，大家比如说到银行去办流水啊，打印流水一些业务是通过这个机器进行一个处理的。 嗯， 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智能卡库啊这种。放卡取卡智能化的吞吐，这种卡的业务是通过这个卡库去处理，还有一些便携式的终端，比如说我们客户在家里面不便出来，我们银行就上门去服务，这也是一个智能的这个一个设备。通过这些设备的组合呢，实现这个客户到银行网点能够智能的办理业务，这个效率更高，体验更好。 我们具体来说说，比如说哪些业务就可以在刚才您所谈到这几个组合里面完成呢？ 现在呢，我们现在这个智能化这个设备的功能还是越来越强的。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应该有249项业务啊，就是主要是个人办理的90%的业务都能够通过这个机器去办理了。 就个人能办的90%的业务都可以通过机器。 没错。当然对公呢是也是逐步上线， 嗯 啊，现在对公的开户啊，对公的财智卡的一些打印的一些流水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设备去处理的。 您说有200多，我还真没有数过啊。 嗯， 比如取钱转账这就算2项是吧？ 对对对，您说的取钱呢是ATM 这个现金类的业务啊。我们刚才说这个智能设备主要是办理一些非现金类的业务， 嗯 比如说我们开立银行卡，到银行开立银行卡啊，开通这个网上银行啊，开通这个信用卡，办理结售会，尤其是进行转账汇款呢，购买理财基金保险，这些业务都能够通过这个智能柜员机进行处理。所以说这个目前看呢，这个还是对客户有个很大的一个便利啊。 就以这个办银行卡为例吧，原来我们办银行卡都要填很多的单子，首先要在一个旁边的一个什么就是填单子的地方啊，填单台 、 对，那你现在这个自助办卡还需要填单子吗？ 现在不需要填单了。现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就以我要办卡这么一个业务为例哈，我们到银行去通过这个智能柜员机，那么智能柜员机的界面呢实际上就是一个9宫格的这么一个界面，类似于我们的智能手机啊，上去之后直接点这么一个键叫我要办卡这么一个模块啊，它就会提示您啊插入本人的身份证件啊，然后呢输入您的这个想要这个银行卡确定的密码，因为一般都会留一个密码嘛。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屏幕就会提示需要拍摄您本人照片，为什么需要和后台的这个公安这个系统进行一个连接，进行一个互联，确认是您本人来办理业务。 嗯， 这个时候呢没有问题啊，就会把这个信息推送到我们大堂的叫客服经理人员啊，他们再通过这个手持 pad 对您的业务的真实性和您身份的真实性进行一个审核确认。 这还是要跟工作人员做 一个 配合的， 有一个配合啊，他是这个配合之后就可以取到您需要办理的银行卡了。 嗯， 这个卡可以选择啊。 那我原来办卡填单子的时候还要填我的住址啊，填身份证号啊，姓名啊，这些都不用。 基本信息像身份证号是刚才通过身份证的 自动就识别了， 识别了。 嗯， 其他的信息可以后续再补录。 嗯 啊。 补录是我补录啊， 不需要， 还是 啊？您通过您的业务，比如说办理以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机会， 嗯， 办理业务的时候会通过这个双方进行补录进去。 嗯， 啊， 现在用这个的多吗？ 非常多。我们现在业务里面呢，嗯，应该是相当大的这个70%-80%类似的业务都已经通过柜台上迁移到这个智能柜员机上来了 啊。我估计啊，每家银行呢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智能的银行业务哈。我们下面听听民生银行的郭先生说说啊，你们那儿有什么刚才没有说到的？ 好，确实，这个刚才如这个工行的汪总所介绍的一样， 嗯，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嘛， 嗯， 我们的这个这个技术啊，不断的在推进我们的银行服务的这个智能化的提升。那么从我们过去呢，从这个会计电子化呢，再到金融电子化。到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移动化和数字化的这种发展，都是在技术在背后呢，逐渐去推动我们的这个智能服务的发展啊，实现了身份识别、影像处理、人脸识别、以及信息采集等等这些相应的这些功能必要的功能。那么在这个这些过程当中呢，我认为呢，就是说银行的很多的这个智能化服务其实也是很相似的，但我就举一个这个我们就是差异化的吧，创新的这个例子。民生银行呢，实际上呢，这几年呢一直是作为这个中国银行业的改革试验田，一直把这个金融和科技的这个深次融合呢作为使命，那么也是在不断的自我变革和创新的过程当中呢，去激发改革转型的内生动力。那么我北京分行呢是也是民生银行首家机构，那么从这个行里面呢，这个党委班子都非常重视创新。我们在中关村分行，就是以为代表吧，构建了一套呢，我们内部叫点石成金的一套体系。它是主要是基于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大数据的，基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的这个处理，那么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服务。那么它的触点呢，主要来自于客户与银行之间接触的这个渠道，我们称为触点。所以到这叫点石成金嘛，就是通过一点接触来成就客户的财富。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对，具体它是这样，就是说当一个客户走进网点的时候呢，我们会通过人脸识别那么快速的去这个掌握客户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通过后台的这个在我们银行的这个交易历史购买产品的交易历史的这种建模和形成一个非常精准的推荐信息发给客户。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信息呢也会发给他的对应的客户经理，也在网点的服务人员 啊，客户经理就知道 对 他的客户来了。 没错，然后呢，客户经理呢就会迎出来。那么首先呢，按照客户的这个来的网点的目的嘛，先协助客户呢办好业务，同时呢会结合推荐的信息呢，为客户提供专业化的这个财富的这种咨询的服务，让客户呢能够感受到有温度的啊，那么而且是量身贴合的一个以客户为中心的这个服务。 您这意思呢，就是说让智慧银行再加上人情服务。 对 啊， 对， 为客户服务是吧？那这个人脸怎么就识别到了这个客户呢？是客户要在某个镜头前看一眼、扫一扫啊，还是说大堂里就布着这个摄像头，自动就捕捉到了这个客户呢？ 这个还是要有这个人脸识别的设备的。那么它我们呢主要呢通过人脸识别的这个设备呢，会和我们后台留存的客户信息呢进行比对。那么通过人脸的这个脸模的这个计算，那么来去实现他的这个客户的身份的识别。 哦，那万一是客户经理的老婆来了呢？ 这个如果 也能识别出来， 没错， 接待一下客户。 对对对对， 不管是家里还是单位啊，都是客户。 客户，那客户经理肯定会快速的到位。 好啊，挺有意思的啊，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哈。刚才还谈到一个业务，也挺感兴趣的，就是现金类的啊，因为其实谈到现金类， 往往呢就是还需要跟柜员哈、啊、聊一聊啊，过一下那个机器啊，这样的话柜员也问一问你啊，你这个钱干嘛使啊等等哈、啊、有的时候又涉及到转账等等哈、啊、那么现在这个无人的这种自动设备哈、啊、它怎么来实现这种转账业务，不是说我在一个 ATM 机上自动的就是转给某某人哈、啊、那种转账啊，还是稍微复杂一些，要跨行啊，又是给别人转，这个是怎么实现的？我们也请工行的汪先生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现在呢银行的办理这种比如说转账类业务和现金类业务吧、嗯、原来主要是通过 ATM 啊，就是自动柜员机这种机器去办理这种现金支取啊、存取包括转账的业务。现在刚才我们介绍这个智能化服务之后呢，这个智能设备完全可以在这个设备上进行一个转账类的业务办理啊，比原来的这个业务呢它应该是更宽广了。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智能设备既可以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通过这种二维码呀、通过这个扫描之后，通过这个设备可以取款啊，给你个凭条，到ATM 上去取钱，还可以通过手机号啊，或者说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式吧，就是包括人脸，刚才我们郭总介绍的一个这种方式，给你一个凭条，您出来之后，再到任何一个 ATM 取款机上去取款。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 什么凭条啊？ 就是 凭条从哪里来？ 就从我们智能柜员机上来。就是您到我们智能柜员机上办理业务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凭条。如果您没有带卡，没 OK 哦，没带卡 啊，没问题。拿你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机号、或者其他的一些凭证，都可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哦，不带卡， 不带卡也可以， 也可以取出钱来， 也可以取出钱来啊。 需不需要提前去办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业务才能够取出来？ 不需要。 但是要碰到这种智能设备才可以取出来。 遇到智能设备，我们现在的智能设备的北京分行工行应该是有562个网点，100%的都已经覆盖到这种智能设备了。 哦， 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那确实啊，因为有时候带卡也怕丢。 对对， 那得带脸是吧？ 对对对， 它有一个刚才您谈到的人脸识别或者是手机的这种 都可以 验证是吧？ 对对对， 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些可能我们体验到，但是有一些我们没有体验到。 对，有些是刚刚推出的业务。 哎，是，可能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想体验呢，又觉得有点担心啊。比如说这个人脸识别是吧？我没带卡，我去了呢，他就扫了一下，然后呢就可以让我把钱取出来。那有人担心他这个概率怎么样啊？会不会出错呀、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也请两位来回答一下大家所关心的这个问题。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70%，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偏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七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智慧银行如何以一当十。现在很多朋友都会去银行办业务，希望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啊，能够为各位朋友更快的办理自己想要办理的业务啊，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导。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渠道部的副总经理汪飞鹏，汪先生您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科技部的总经理郭庆，郭先生您好。 好，大家好。 刚才两位都谈到了人脸识别啊，如何应用在这个智慧银行当中，如何应用在这种自助的设备当中。但是也有人关心说，他一定就看得准吗？万一我弟去了呢？他会比这个柜员，就是银行的那个工作人员哈，识别是准确度更高吗？想问问二位的观点。 人脸识别的这个技术呢，确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那么，在跟人眼对比来看，就通过肉眼来去对于人脸识别的这个精准度相比较而言呢，我们从网络上也找到一些这样的数据。那么，肉眼对人脸的识别的精准度呢，大约97.5%左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成熟的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超过了99.5%。那也就是说呢，实际上人脸识别的技术呢，已经超越了肉眼。可以说从我们从这个资料表明啊，它是已经具备这个能力的。 就是从实验的数据来看的话，它比人眼要准确度高，更高。 是因为呢，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再想象一下，一位柜员，比如说我们的这工作人员，那么在来客户再来办业务的时候，除了这个身份核查以外呢，他通过身份证的照片会与就客户进行比对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啊。如果有这种辅助方式呢，来进行对他支持的话呢，我相信这对简化柜台的一些压力呢，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很多业务啊，那我们从实践从数据来看的话，哪些业务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 目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前十个月的数据我们统计了一下，像这个查询账户类的数据啊，应该是目前看是我们有489万笔，应该是排在最前面的。 查账是 查账，就查询自己账户里面的变动啊，每次业务办完之后的一个情况啊，是查询自己账户的信息，这是一类比较多的。那么另外一类比较多呢是转账汇款类的啊，这个包括你跨行转账啊，甚至境外转账都是比较多的。第三类呢，应该就是这个借记卡申请啊这一类业务， 办卡 啊办卡。还有一类呢，就是这种开通短信提醒啊，注册网上银行啊，这些业务都是比较排名靠前的一些业务。 刚才您谈到就是开通网上银行，有的时候不是要领那个优盾吗？ 对， 或者是领一个什么样的，反正介质吧，哈， 对对 算是。这个 不需要通过柜台也可以领出来了？ 我现在完全可以通过我们叫智能柜员机加产品领取机的组合去实现。刚才说我们通过智能柜员机之后可以开卡，开卡的同时呢可以挂上啊我们的网上银行的开立啊，那么同时呢这个业务可以给咱们一个凭条，说哎您这个优盾啊，就是刚才说的密码器啊，你跟您可以去在您方便的时候，在您方便的地点去我们的产品领取机直接领取这个戒指就 OK 了。 可以在一个网点全都完成吗？ 可以在一个网点，也可以在不同的网点啊。 可以到别的地方去。 没错。所以更加便捷。 这个确实会节省很多的等待的时间啊，以及这个业务办理的时间。 对。 那有没有统计？就是以前我们都说银行去办个业务要排很久啊，那这个自助化的设备，包括其他的设备以辅助啊，大家等候的时间有没有缩短？ 我们看是有大幅的缩短，就是从我们这个统计数据看呢，原来比如说工商银行在2014年之前，我们的排队还是有一些存在的，尤其是这个高峰期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这几年呢，我们上了这个智能化之后啊，这两年来我们柜面的这个耗时呢，就是排队耗时呢是大幅下降。我们看几个业务的情况啊，比如刚才我们说的开通电子银行这项业务啊，原来我们的柜面上办理一个电子银行类的业务要12到15分钟的时间， 就办一个人， 办一笔业务啊。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办下来3分钟左右就行了，这是很快。那么转账业务呢，原来也是12分钟，现在是3分钟以内就 OK 了。还有一类挂失类的业务，这类业务是比较复杂的啊，有一些这个在柜面原来是半个小时左右，那么现在其实是5分钟到8分钟之间。所以说这个通过智能化的这种设备进行处理业务呢，对客户的这种效率的提升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呢，我们从客户的角度看呢，首先是他的效率提升了啊，另外呢就是客户他参与到了这种智能化设备的这种业务处理的过程中去了，他的参与度更好了。那么第三呢，就是在这个办理业务过程中呢，这个环境更加舒适了，感受更好。原来网点毕竟这个通过这个柜面哈，这个面对面坐着，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客户和我们的员工是肩并肩的站着啊，在机器旁边自己自助的办理，那个这个过程啊会更舒适，环境更舒适。当然我们还看这个智能设备，目前这个智能设备它是有一些高科技的这种元素在里面，包括这种防窥屏，对吧，包括这种防止他人偷窥啊，这种屏幕的这种配备，对客户的隐私的保护啊有更高的一个提升啊，包括我们会借助一些生物识别的技术，提高了客户的信息的安全性。 生物识别的技术， 对，生物识别的技术，就是包括指纹呢、包括刚才说的人脸识别啊，甚至下一步我们还有一些虹膜技术啊，都会对我们这个客户的信息的保护是增加了一个保护罩的。 是，刚才您谈到了，就是这个挂失的这个时间由原来的半个小时缩短到了 5到8分钟， 是吧？ 是。 我觉得这块很有意思，因为这挂失呢，实际上你是和时间在赛跑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是和小偷在比速度啊。挂失的越快，你的资金更安全一些啊。那这个呢，它通过智能设备可以完成？ 可以完成，完全可以实现， 完全可以实现，是吧？哎，大家不希望都去体验，但是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功能啊，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可以更快速的去为自己的银行卡片做挂失哈。那刚才您说的这些统计啊，是不是也是通过智能设备统计出来的？ 没错， 还是不是人数出来的？计秒秒计算出来的。 智能设备它办理业务的同时，后台会有一个强大的系统进行支撑。 哎，这个时候我们也请郭先生来说一说，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体验，其实消费者是有明显感受的，是吧？包括工作人员，银行的柜员他也是有感受的，但是大家感受不到的应该是背后的这种数据机器啊，他们是怎么来运作的？ 是，确实是像主持人所说的，那么这个科技的这个金融科技的发展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迭代的发展。那么它是也是随着我们新技术的发展呢，而逐渐的去推动我们的这些智能设备的智能服务的一些提升。那么我们从过去的这种单机时代，那么到后来的这个物理集中、逻辑集中，再到 SOA， 以及我们现在开始在讲微服务以及智能时代。 那么实际上背后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它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过去刚才像王总讲的，我这个等待的时间在缩短，那么办理业务的时间在缩短，那么效率逐渐提升，这就是我们其实科技所要发挥作用的最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把一些新技术在我们银行业的应用呢，能够去增加客户体验啊，那么来节约效率，节省效率。但真正其实在背后当中呢，是确实是科技人们在一点一点的把不断的这个容错试错的过程当中呢，来去实施的。 那你也给我们讲讲背后的故事呗。 你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单机时代，单机时代呢， 单机时代指的是 单机时代就是就是比如说一家分行那么有一台小型机这样，那么到后来联网联合，到后来的这个物理集中，物理集中之后是逻辑集中，逻辑集中呢就让我们的这个账户通的这种成为可能这里边其实我说今天互联网金融的这种发展呢，其实银行业还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这个通过这个这个金卡金冠这个联网联合以及大小人行大小额等等一系列的，它是有一个过程的用了大约得有将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呢就是我们在金融电子化上不断的去投入去发展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便利实际上呢都是以这个为基础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说银行实际上为我们整个的这个做了很多的贡献 我感觉应该是银行内部的系统先解决更多的这个联网啊，或者是打通然后才能够把这些终端也好柜员机也好推向这个网点给到客户来使用 对 如果内部没有打通的话呢他也不可能把这个风险敞口给消费者啊主户让他们来使用啊那么刚才说到的似乎都不需要网点或者说仅需要一些网点人员来配合那以后还需要网点工作人员吗两位怎么来看 是这样的哈我们现在是推广这个智能化服务模式呢就是大家看得见的是推出了很多的智能设备办理的业务呢效率也更高了实际上我们的人员呢是通过这种方式解放出来了更多的人员是有精力去给我们客户做更深入的这种客户服务包括您的这个比较复杂性的这个业务哈一些这个增附加值比较高的一些业务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两个呢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是智能化设备让设备能办的设备去办得更好把我们的人力解放出来做更高层面的或者更复杂性的一些工作给客户增添了更多的这种价值感 有哪些就是即使有自动设备或智能设备自助设备还需要工作人员在旁边做辅助的 从目前看呢我们这个智能设备刚才说249种业务都能够办理这里面80%都是我们客户自己能够办理的但是呢还有20%左右的业务呢是需要我们人工进行一个介入的这个介入呢就是一个身份的审核和这个业务真实性的审核这是帮助我们客户把好这个关口 您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面刚才我们说我们要办卡或者说您大额的进行转账或者说您的这个业务需要挂失这几类的业务呢都涉及到客户的一些自身的利益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利益我们网点的人员呢他其实就是在您需要的时候办理类似业务的时候我们就会推送指标这个到他的这个手持 pad 上去他就说这个业务需要我人工进行介入进行干预这个时候我们的员工就会到客户身边来进行一个身份的一个核验和业务的一个核验 当然我想就是不同的消费者储户他们对于这些设备的理解接收程度也不尽相同也许张三呢就完全可一个人办一张卡出来李四呢就不行是吧也许有一些朋友呢他年纪大一些的话他还是需要有这个工作人员在旁边做一些辅导哈 是的 不同年龄段的人使用这些自助设备的情况怎么样呢 是的主持人您的顾虑呢大家其实都有这个顾虑但是我们从我们的数据上看呢是这么回事就是目前呢这个设备我们客户55岁以上的客户占比是14.1%这么一类这么大的比例是老年人在使用55岁以上的人在使用其实这个比例呢和我们 原来的这个 ATM 这个渠道上，就是现金业务这个渠道上， 嗯， 的客户的一个比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年纪比较大的客户接受度，对 ATM 的接受和对现在的智能设备组合的接受度呢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啊，没有什么差异的。 还是那波人吗？转到这来了。 对对对，应该是比例是一样。 还有提升的空间吗？ 是从目前看，它这个不光是老年人啊，这个比例在提升，使用智能设备的比例在提升，年轻人也是在提升的。整体上看呢，更多的客户是通过这种自助的设备，或者说这种离行的这种线上设备在办理业务。 啊，郭先生，您那边有这样的感受吗？ 是我们也是，其实从民生银行来讲呢，实际上呢，它也是把就是为客户的这种智能化服务，其实把线上和线下是结合起来的。 嗯， 那比如说我们在手机银行，我们推出了远程银行，我们在9月26日发布了远程银行的这种产品。那么你通过手机银行，这个应该是在版本在4.11以上的这个民生银行的手机银行的这个版本之上呢，你就可以呼叫远程银行。那么可以和这个银行呢，就是实现这个一部手机的距离啊。那么我在智能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可以呼叫我的这个人工的这种参与，就是把人工和智能结合起来。 嗯， 这是在线上。那么线下呢，实际上呢，我们也把网点呢，就是说在智能服务的这套体系过程当中呢，注入了这个人工的这种结合啊，就是人工加智能啊，就有了这个智能的服务，提供了更高的效率，让客户呢在网点的他的这个交易过程呢更快捷更方便。同时呢，我们把网点呢作为一个触点呢，作为销售的平台啊，那么加强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是吧，叫点石成金。那么在网点过程当中呢，提供一个量身贴合的精准的推荐的服务。那么我们就释放出更多的活力，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些专业化的销售的一方面的一些建议，拉近呢客户与这个网点的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 啊。是，哎呀，小王，你的客户走了，你都不知道，这个就有点可惜了了，是吧？ 是， 一个是没服务到，万一还有个什么产品没有推荐到，可能就会有点遗憾啊。所以其实我感觉就是智慧银行，它是为客户服务，同时也为自身的这个业务啊，或者是拓展啊，有这个双重的作用啊。那么现在已经进入到了2018年的这个年底了哈，未来还有哪些可以想象的空间呢？我捋一捋现在能够做什么啊。刚才说有很多项，200多项，我想可能各家银行也差不太多吧，是吧？差不太多。比如说咱们经常用到的这个查询账户信息啊，转账汇款呀、取钱呐、包括申请借记卡呀、开通注册网上银行啊，这些业务啊，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个智能设备上办理了。还有就是也打流水这个哈、这个我估计是不是算是查询账户信息的一类啊？哈，也可以在这个自助设备当中办理了哈。 是， 还有哪些是不能办的？我举几个例子啊，就我曾经办过的那些，我都是在柜台上办的啊。问问二位现在可不可以办？比如说打这个资信状况啊，资信就是你在这个银行存了多少钱，是吧？国债是多少？定期存款是多少？买了多少钱的这个理财产品？这个能打出来吗？ 目前这个资信证明这项业务呢，还是在柜面办理啊，它是比较复杂的一项业务。但是下一步它还会，就是我们在目前也在研究怎么样让它上线自助的进行处理，下一步会有这个考虑。 这个有哈，好，还有，比如说，我想买个理财，有的时候呢，我要跟这个客户经理聊一聊，是吧？哎，这个理财产品怎么样啊？他的指导一下我啊，指导一下我呢，然后有的时候在他的柜台上就完成了，有的时候呢在我的手机上就完成了啊。对，那以后呢，这个购买理财可不可以通过这个自助的设备在网点儿完成？ 这个我觉得其实交易的过程呢还是可以很多通过很多渠道完成的。 嗯， 但是呢我们看到有一组数据显示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理财财富客户吧，更多的呢还是希望有个专业化的建议。 嗯， 这个大概比例大概多少呢？大概要占到了95%。 嗯， 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就是说通过民意调查来看，就是95%的客户呢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专业的这个财富的规划和 建议，先聊再买。 对，没错，因为在这个交易的渠道呢，是为保证安全，是为了更加便捷。但是呢，我们讲呢，其实科技以人为本，包括智能化服务也是以人为本。 嗯， 这个客户他 能够怎么样能够让它舒心，能够有温度的服务，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任何一家银行都要追寻的目标。嗯、 好，那未来还有哪些业务可以放到这个设备当中去完成？大家也可以提要求啊。那请二位可以透露透露，还有正在考虑把哪些业务搬到这个自助设备当中来？ 我们这就有一项业务啊，就是下一步，比如说现在我们在银行买贵金属这项业务啊，目前还是只能通过柜台去看啊，然后再进行一个购买。下一步在这个贵金属的购买这项业务上，我们会很快就推出， 就出来一金条，啊、然后拿回家。 这个是会出一个凭条，您再到某个位置去领取，或者是直接送货上门就行了、 哦、啊。这样，嗯，好，也就是剩下那20%里面再拿出一点点来，是吧？ 是。 好，你们设想未来的这个智慧银行是一个什么样子？就是概念的智慧银行哈。嗯，我想每家银行可能都会有这方面的布局和考虑哈。二位也给我们透露呗。 我觉得呢，就是说这个所谓智慧的银行呢，当然你是从这个网点的这个布局，智能化的这个覆盖，那么以及流程的优化这些方面呢，都是要考虑的。同时呢，我认为呢，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刚才我们在整个谈话当中呢，也在不断的去宣导，就是要是以这个以人为本。我觉得客户是上帝。客户的需求呢是在发展的，那他按照马斯洛理论，他从生存到归属到成长，他是有层次的，那么他的这个是不断变化的，那么我们为了适应客户的这种心理的消费心理的不断变化呢，我们要想客户所想，及客户所需。 所以您的意思是未来的智慧银行不会是机器银行，不会是冷冰冰的体验， 是我们觉得应该更多的是一个带有温度的，能够让客户感到就是交易便捷，同时呢又量身贴合的这么一种逐渐由这个普惠性的到个性化的定制化的这种服务会去转变。 好，未来的智慧银行是带空调的。好，来，汪先生您也说说吧。 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呢，就是智慧银行啊，目前走到现在为止呢，应该还是仅仅是个起步。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认为就是它会从这个智慧的这个设备啊，再到智慧的天堂，再到这种整个智慧的运营这么个阶段。所以说目前我们看业务是处理了，下一步我们在天堂里面会有一些刚才说的，会有一些智能的识别啊，识别完之后会有一些业务的智能的推送啊，推送完之后会有一些智能的处理，再会有一些这个综合的性的一些服务啊，包括一些这个附加值比较高的一些服务。那么未来呢，还会再往上再走一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点，它不仅仅是网点里面的业务办理的，它还会和网点周边的商户客户形成一个生态圈啊，形成这么一个上下游啊周边的这么一个生态圈，这样子呢，它是在这个社区这个商圈，它是一个整个生态圈的这么一个运营的概念。所以说它的智慧是慢慢的扩展，慢慢的深化啊，内涵会更加的比较多一些，丰富一些。 好，其实我有时候也在考虑，就是未来这个老年人的这比例会越来越高啊，老龄化的这个速度呢也越来越快，老龄化的程度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刚才两位谈到的这一块呢，也应该更好的为我们的老年人服务哈，就是有温度的银行和更加便捷快速的这个服务啊。非常谢谢今天两位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再为大家啊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业务啊，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自助设备来办理的，但是前期可能不会是每一个网点都有那么多啊，但是未来可能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这个申请办理借记卡，这个呢是挺受欢迎的哈。此外呢，就是转账汇款这块呢也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从大家来个人的这种使用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可能未来啊，大家对于这种理财的需求啊，也会啊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化。如果真的就像刚才郭先生所谈到的那样，就是每一家银行能够对消费者的这种年龄啊，包括他在这家银行的资金的这种消费情况、存储情况啊，做一个综合的财务性的分析，能够给出他们更多的这种科学合理的有前瞻性的财务